我们上次这咳嗽篇也算是收尾了，那今天呢我想做一点补充吧，就是因为比如说像食早汤啊，我依然的讲义编完了之后才看到啊，大陆有一些其他人的文章，我觉得他那个做法还不错，就是大陆的这个余长荣啊，也是老中医了，不知道现在还活着，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就是余长荣他有一个做法啊，我觉得他这个食早汤这样用还不错，他是用来处理那个肝硬化腹水，他是把食早汤做成胶囊，然后呢用隔日一功一补的方法来处理，就是他不求，因为我们一般如果是照古法用食早汤的话，通常都是一口气把这个水退掉，不要拖延。不过呢，余长荣的做法就是说，他把这个食早汤的材料做成胶囊之后呢，每天早上啊，早饭前，当然食早汤一定要早上喝了，那用红枣煎汤啊来吞这个胶囊，那一次就吞3-5公克，那一天里面就会拉呀啊，把水拉出来，那之后呢，第二天再用这个2-3钱的粉光参煮水来调补，或者是喝一铁当归补血汤来调补，那补到好一点了再吃第二次，那就这样交叉的来，那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临床上比较安全的做法。所以如果要用食早汤退腹水的话，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参考的。那他另外就讲到说，其实肝硬化都是到很后来啊，才会有腹水嘛。那如果肝硬化还在初期，或者是还没有腹水的时候，是不是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让肝硬化好起来呢？啊，其实这个他提到一个别的教授教他的一个方，其实那方子是一个很光明正大又有效的方子，他就是拿这个西洋参一两，那三七一两，然后鸡内金二两。我鸡内金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生的，我觉得它消化的东西的力道生的比熟的好，那这样子1:1:2这个比例呢，磨成粉把它分成30包，那每天就热开水吞一包，这样子，那这样子一个月的疗程其实肝硬化就会好回来啊，所以它就是这一个很温和又没有伤害性的做法。那三七是化瘀的嘛，那鸡内金也是化掉这些硬掉的东西的，那粉光参可以补助元气，那这样子做其实是蛮安全的。所以那这个方法就大家稍微记得一下啊，就是如果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肝硬化的话，这样保养保养就可以处理的还不错了。那药物很容易理解，那效果也很确实。那么我们今天呢发了这个麻杏甘石汤的医案讲义，其实在麻杏甘石汤之前还有那个桂枝辛加汤，还有干姜附子汤啊，那个我还没编出来，所以我下礼拜再发。那麻杏甘石汤的这个医案讲义呢，我们当然上课也是先不会全部讲，不过就是这个讲义里面呢，很多重要的辩证点都已经标给同学了。同学当然不看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要读一读的话，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的，就是。因为呢，我个人上课的时候，我想身为我们这种家庭主妇班啊，总是不希望我们用药会用错嘛，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对于抓主症的范围，我想是定义的比较严格的，那就是如果是这些条件都符合了，那用这个方子基本上就是会有效，就是定义的比较狭窄。但是当我们在读医案的时候，就会看到其实有些医生他是用一种比较周边的使用，其实周边的使用是讲得好听啦，讲得不好听就是比较大胆的使用啊。那但是这些大胆的使用其实也是有意义的，代表说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方剂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即使不完全吻合的也可以有办法处理。所以呢同学如果自己读医案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诶，他们在什么颜色的痰会用到麻杏甘石汤，或者他们打到这个寸脉呢很坚硬有力的时候也会用麻杏甘石汤，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推扩的用法的可能性。那如果我上课教的是比较保守的辩证，那如果同学自己看医案啊，把他的这个 可能可以推过的地方也学习到的话，我想这样也是还不错。那在这个医案里面呢，这个其中有一个案子，警方实验录里头，江左锦他提出来说，温病派的这个银翘散之类的方子，其实用的这个法呢，并没有脱离麻杏干石汤的法，他有提到这样一件事。那我就想说，顺便趁这个机会跟同学教一下温病调变里面的这个银翘散跟桑菊饮这种方子呢，多认识一两个也好，因为说不定今年的这个五运六气啊，比较可能有温病类型的病症发生，那这一类的方子同学有一点认识也不错。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医案讲义啊，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后面的页数了，在这个68页这个地方，68页的下面，经方实验录的麻杏干石汤的第四个案子，他就是在说用麻杏干石来治疗这个扁桃腺发炎。当然我想我上课也强调过很多次了，扁桃腺发炎我们很多时候是阴症，是阴症的话，这类的方剂它的效果也不会说有多好。但是他怎么样分辨出他是阳症呢？你看他这个陈述症状的时候有讲说他的脉微缩啊，就是他的脉还是跳得比较偏快一些，那舌头比较偏红一些，那有这些参考的例证的时候呢，比较能够让人感到哦，他是一个可能真的是肺的湿热的发炎啊，那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用这种辛凉解表的麻杏干石汤，就是兼具有消炎的效果。但当你发现他的这个喉咙痛啊，果真是湿热的时候，其实呢，也可以用所谓的那个少商放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手啊这样抓着啊，用手去勒你的这个手。就这样接着手，就这样子很用力的这样一直勒，一直勒，一直勒，勒到他整个大拇指啊都已经红了，然后再用三棱针或者放血针刺破少商穴，挤一滴血出来。好，那这样子喉咙痛也会好一点。就如果真正是湿热的喉咙痛的话，这样子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当然，这个虚症实症还有别的门派，有别的辨证法。比如说陈士铎的《时事秘录》啊，就说这个如果是实火的话，就是会在早上的时候比较痛，那晚上会比较不痛一点。那虚火的话就没有这个状况，所以如果是少阴病的喉咙痛的话，可能到了晚上还痛得厉害一些呢。那但是这个麻杏干石汤症的扁桃腺发炎的话，就是上午的时候痛得比较厉害。那同学可以观察这些点啊，就是把它抓准一点再用这些方才会有效。不然如果真的是阴症的喉咙痛，你用这些清热消炎的方，其实效果是不会好的。那么江左锦呢，在他的这个用药呢，就设计出了一个很像是像是那个银翘散结构的一个方子啊。那其实他这个方子设计的很漂亮，就是很多该有的东西都有，就像又有蝉衣啊，又有姜蚕，那这种祛风消肿的效果都不错。那像马勃是一种菌类的孢子，它等于可以代替那种抗生素的作用。那这些药味加在一起，基本上效果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方子其实同学可以直接就学起来。如果有扁桃腺发炎，而你又发现它的脉是比较浮的，比较属于阳症的，那这个方可以用。它另外它还有一种药粉吹到喉咙里面去，那它的药粉叫做玉药屎，那这边也把它的方子写给同学了。那这些都是如果你们家里面常常有人会得这类病的话，那就可以照着处理。那他在后面呢，就在分析说，你看啊，麻杏干石汤的这四味药，其实就是辛凉甘润的这四种药性的药放到一起。那么这个十方的世界的这种辛凉解表的药呢，其实也是这些辛凉甘润的药放到一起。所以呢，他就提出来，就是一些中医的看法，就是其实 金方有的时候就是张仲景这个人开药都是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去看医生嘛，所以用的药都比较重些。那我们家常的一些小小病，那不妨用同样的法，但是药味用的轻一点也没有关系。所以银翘散的成立啊，在这个理论下之下是可以的。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法。那既然他这样子说了，我就把温病条辨的前面几条这个放在我们讲义这七十页这边，就跟同学稍微介绍一下温病条辨的前面几条。我呀原来呢这个礼拜啊准备温病条辨，想说哇要教新的东西，心里头还有一点点雀跃的。然后呢就把那个档案弄下来之后，叫助教帮我校对一遍，然后我再来弄。结果助教校对完了之后啊，就跟我讲以后这种工作不要找我了好不好，很痛苦哎。那我就觉得校对文字而已嘛，什么痛苦的。然后他说校对的时候会读到哎，我说哦这样子啊，那好我来准备功课，我也来读一读。然后我读一读也觉得好痛苦就是天底下真的有这么难看的书哦？我不过摘了温病条辨的前六条而已，我就已经觉得好像撑不住了。就是有一个人哦，他就是温病条辨作者是吴唐嘛，啊，吴鞠通。有一个这个吴唐啊，他呢为了要合理化他自己突发奇想的一些观点，所以呢就在他的文字里面呢包装又包装，包装又包装。你知道就好像看现在学术圈里面那种比较糟糕的论文一样，其实明明讲的东西就是没道理，他就硬要把它熬成有道理，就这样子乱熬硬熬来合理化他的一些观点。那我想我们先回到一个最基础的原点来看啊，就是温病条辨之后，好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的温病派这个说法。那在温病条辨之前呢，那一开始是中国总是会有瘟疫嘛，对不对？那我们到现在因为科学发达了，所以就会知道说哎，疾病可以分成病毒性跟细菌性。那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会认识到说哦，张仲景的《伤寒论》主要是在处理病毒性的东西，就病毒性的东西照《伤寒论》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病毒性是一个一半是形而上的东西，它在身体里面运行的方法是走着这个看不见的人体的经络，所以呢它是用《伤寒论》的这个法六经辨证的方法去看待它。那细菌性的东西它的传导方法当然就跟病毒不一样了，细菌是一个在身体里面繁殖的一种植物嘛，对不对？所以它的走法会不一样。那过去如果有什么大瘟疫的话，可能某一个医生会发明一个什么普济消毒饮啦或怎么样，就是针对这次瘟疫发明了一些这个清凉杀菌又能够快速让人复原的方子。就古时候有遇到细菌性的瘟疫的时候，其实呢医者们都会发现说哎，这个东西跟《伤寒论》上面讲的这个六经传遍的那种伤寒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无论是辨证或者用药啊，那个感觉都不一样。那这样子历代都有人约略的接触到这个问题。那到叶天士的时候，清代的叶贵啊，叶天士他就写一篇温热论，去讨论他在临床上遇到的这个哎，不属于伤寒范畴的一些这种发炎性的流行病这样子。那这也无可厚非嘛，那叶天士他基本上建立的一个法就是说，那这种时候其实就是比较是要清热而消炎嘛，那就是右手脉比较跳得宏大的话以石膏为主，左手脉如果跳得比较宏大的话以生地为主，这样的一个用药思路。我想这个也是很没有问题的，我们一般用治疗温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在开药的。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吴又可啊，写了一篇叫瘟疫论还什么的书。那吴又可他的很有名的方子叫达元饮啊，就是也是用一些开始面对这个细菌性的传染病在用药。那当然我说 温病，你也可以说是细菌性，也可以说是一开始是病毒性，但是这病毒性很快的就引起细菌的感染，是一个病毒帮细菌护航的状态，所以它同时会具有病毒的性质，也会具有这个细菌的性质啊，也可能这样子。那这个无菊通的这个温病调变的，它当然有它的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他说他把他的辩证系统分成这个上中下三焦辩证，那我想我们细菌会挑起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跟病毒挑起来的免疫系统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细菌的感染的方法跟途径也会不一样，所以他发现细菌的感染有不同的途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可是当他在建立他的理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建立理论的方法跟那个现在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哦随便自创个医理跟人家吵架那种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他说什么，比如他自己有用什么银翘散、桑菊饮这些方子嘛，而且从很多其他的家派抄来很多方子，那他在用这些方子的时候呢，他自己就会加注解，他加什么注解呢，他比如说这个温病一开始感染的一定是这个手太阴肺先受到温病的伤害啊，所以就是他就说温病必先传太阴，而且他不写手太阴，他想太阴就是故意要好像跟张仲景杠一样，然后呢这个太阴是属于上焦，所以用药呢怎么可以用中焦下焦的药呢，所以就好像在批判说，哦，你用红枣也不对，用知母也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中下焦的药所以不能用，那你说用知母不对，对不起哦，温病用白虎汤很有效的哦，你不能说知母不对，那你说红枣不对，那中焦药都不准用，那你自己的方里面有甘草，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打自己嘴巴的那种论点是很多的。然后呢他就强调说，哦，这个因为是肺受热，所以要用辛凉解表，要用轻，就是很轻能够上浮的药来清的这个上焦的热。可是然后他就顺便去批评一下，说什么吴又可的达元饮啊，这个入中下焦的药太多了啊，所以没有效。可是其实近代大陆有一次瘟疫流行，他们就发现用这个温病调变轻飘飘的方加的再重都没有效，后来达元饮一用就好了。所以就是他的那个批评也是没什么事实根据，只是因为自己想的就觉得比较好，所以就把别的东西拿来批评一番，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写作，就是他的写作很经不起时代的考验，就是大家后来一验证都发现很有问题。然后呢喜欢讲黑话，我跟你讲中医呢讲五行深刻已经是黑话了，对不对，他讲的话是黑中之黑，说是这个经热了，这个肺部属经，对不对，他说经热了之后呢不生木而反而生火，所以不得了了。请问一下金什么时候要生木，金什么时候能生火，就是根本连黑化的世界都容不得的黑化他也在讲，金不生木反而生火，这是什么，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的黑化。所以这种非常封闭性的这种阿宅的发言很多啊，就是所以看了之后就觉得说天哪，这个做人要讲逻辑啊，这个基本的逻辑没有的时候，他的东西读起来就让人很觉得很吃力。那不过好歹我们就稍微快的看过一下好了，至少看到一下银翘散，看到一下桑菊饮好了。那首先是温病调变的最前面的地方啊，我挑一挑，他说有《黄帝内经》里面的这个六元正气大论里面说啊，某几年的第几段气容易得温病，像他这样子引用《黄帝内经》，你也会觉得他是引经据典啊，就是有厚实的这个经典在为他背书，是不是了？结果呢，我翻开《黄帝内经》一看，才发现说这个人还真会剪贴啊。就是《黄帝内经》啊，它是每一年的每一段气都列举的，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然后可能会得什么样的病，那他就把它里头沾到温病这一条就抓起来，然后就说《黄帝内经》谆谆告诫我们这几天要小心温病，鬼嘞！因为你看前后文，《黄帝内经》就会说，比如说今年啊，到了秋天的时候，第五段气啊，风和日丽啊，人过得很舒服啦。那如果要生病，就生点温病而已啦。那听起来不是一个谆谆告诫、紧张兮兮的内容啊，就是说没什么大不了，要生个病，顶多温病而已，就是。 就是不是那么严重的，但是他就把它挑成这样为他自己背书，然后自己写的条文，然后自己做注解啊，然后这自弹自唱自吹自卖啊，这样子啊。让他第一条啊，等到正文的第一条，就是说温病啊有这些种类啊，但其实不能说他错了，可是呢，像疟疾或者是中暑，其实不是很适合放到温病的框架来谈的。就疟疾是寄生虫啊，中暑是这个天气热到气虚啊，那这个都不一定是温病啊，所以他把这些所有可能的东西都收进来啊，其实不一定很有意思。那第二条他就讲说，温病一定是上焦开始，一定是发在手太阴，其实这个也是未见得正确，因为温病在发作的时候，其实常常我们的临床观察到的是比较像是伤寒的世界的阳明病这样子的发烧，所以无所谓说一定是侵害，一定是侵害这个手太阴肺啊，所以他这样子讲嘛，就认了啊。那再来呢，他就引用一些古书里面的论点，那比如说这个齿肤热，说温病的时候手腕哪里的皮肤会特别烫之类的啊。然后呢，他的这个他说温病啊，他说太阴之为病，你看这个。摆明了在学张仲景，对不对？就是要做一本书跟《伤寒论》分庭抗礼这样子，所以太阴之为病啊。然后呢，这个肺发热是怎么样呢？他说脉不缓不紧而动数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得温病的话，你像桂枝汤是脉浮缓，麻黄汤是脉浮紧，对不对？那你得温病的时候就会不浮缓又不浮紧，然后跳得很快。其实这是不一定哦，就是温病的脉本身可以包含在太阳的脉里面，就是说浮缓浮紧都有可能的，那就是可能又缓又可能缓也可能紧也可能又跳得很快，就是不是那么绝对的。然后呢，两寸独大啊、哦，因为他强调就一定是肺先烧起来，所以他这样写。然后呢，他说头痛为恶风寒，其实呢，在张仲景的书里面都已经讲到说温病是不太会怕冷的了，可是他又这样写，然后口渴或不渴，这种条也敢写啊，就是那不然要怎么办？就是我们可以渴又可以不渴，你看就不要写算了，所以就然后就这样子，这样就是感觉上好像有点。就是硬掰硬掰，那他就说，那温病初起呢，如果是风寒的可以用桂枝汤，那如果是风寒就不是温病了吧，你真正的温病怎么可以用桂枝汤呢，会把人烧坏的。所以呢，他说那如果是只怕热不怕冷而渴的话呢，那就用辛凉解表的这个银翘散，那可是银翘散是比较普通比较力道普通的方，所以后面那些比较更严重的不可以用啊，就这样子。那好歹这里呢就同学认识一下银翘散，那它的道理跟麻杏甘石汤很像，那我只是说上次在教麻杏甘石汤的时候跟同学也提到过，就是麻杏甘石汤的结构啊，你跟其他的伤寒的方挂在一起会有一些结构上面的影响，就是挂在麻黄汤呢加起来就会变得好像彼此的药性会有点牵制住的感觉，但是相反的像是银翘散这种轻飘飘的药反而没有什么跟伤寒的方牵制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桂枝汤症啦麻黄汤症啦，刚好有一点喉咙痛啦，有一点这个肺发热的咳嗽，那你就在伤寒方面掺一点银翘散用其实也可以啊，所以就这样子外挂也蛮好的。那银翘散它的这个煮法呢，就是要快火煮啊，它的香气一出来就关火，然后一天呢分很多很多次，密集的像打点滴一样的喝，那因为它的药性非常的弱，所以要吃的次数非常多啊，就是这样子。那后面他就批评吴又可的达元饮怎么样啊，那没有关系，但反正这个批评是整个错掉的，所以不用管它。那后来呢，他这个第六条啊，我们74页，他就说如果是太阴风温啊，只是咳嗽，身体没有太发烧，那渴也只有一点点渴的话，可以用清剂桑菊饮。桑菊饮其实就是一个辛凉解表又有润肺效果的方的一个临床上最轻的方，所以你真的要治重病的话，桑菊饮是没什么用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比如说啊， 觉得哎自己啊什么感冒，后来啊变得喉咙有一点痛，那个喉咙痛呢牵扯到好像耳朵里面也有一点点痛，然后脸部喉咙这边都有一点点发炎，然后咳嗽的时候是干咳，那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可能可以用比如说葛根汤啊，加一点小柴胡汤啊，再挂一点桑菊饮，那挂那一点点桑菊饮就可以让那个干咳的感觉好一些啊，就是这样子，它可以用一个比较凉而润肺的方法让你比较不咳嗽，所以你们就当做桑菊饮是一个比较是燥热的咳嗽的一个调节的药，那日常生活中稍微外挂的来用一用，那也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就是认识一下，所以呢，温病调变的这个前六条我们就大概带过一下了。那越到后来，这些坑洞跟陷阱就越多。我就觉得读一个书啊，好像吃一口鱼，如果你要挑出100根鱼骨头，这个鱼你还想吃吗？唉，实在是，现在这些专业的中医检特考的什么的，都要读这个书读到滚瓜烂熟哎。那他们其实在我觉得考特考的就是这样可怜，因为要背熟了去考试，然后读书的时间很有限，你其实除了去背它，你也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不要去分辨它的对错了，就变成几年的时间都要去背这本烂书，就是在学习上面让人觉得很呕啊。那么这样子，就是那其他的伊亚男同学就自己参考。那我们来上这个现在的要接下来上的条文。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上的条文跟我们咳嗽篇教的东西其实是蛮有呼应的效果的。就是说我们在咳嗽篇呢，到最后我们教了一个炙甘草汤，对不对？那炙甘草汤它是处理一个心阴虚或者肺阴虚的症状。那如果它是处理心阴虚的话，它是处理这个脉节促心动悸的这样一个心跳不规律。那当我介绍这个汤之后，其实我想大家都会有共同一个疑问，那心阳虚会怎么样？那我们就来看接下来这个桂枝甘草汤啊，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处理心阳虚的问题。在这个麻杏甘石汤之后的这个卷七的第33条，他说当你发汗过多，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医认为说汗是心分出来的液体，对不对？所以发汗会让心变得比较虚，那如果你发汗发得太多了，心里面的能量都跑掉了，那这样子就会有心虚的现象。那一个人心阳虚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喜欢把手交叉起来啊，盖在他的胸口这边，插手自冒心，就是拿手来覆盖自己的心。像这样的一个辩证点呢，如果是以一个西医的观点来看，会说这实在是很不科学哈。如果一个人心脏有病的话，他可能会要摸，可能不会要摸，你怎么可以把一个人想不想摸胸口这件事情当作是辩证点呢？就听起来是非常的无稽而不科学。不过呢，以我们中医行内人的这个玄学的世界来看，就会觉得说中国人认识的心本来就是一个好像前胸后背都凸出来的一团能量哦，那是我们用来思考的灵魂的心。那如果这个心的能量不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什么东西在这边护着一下会觉得比较舒服。所以这样的一个感觉在临床上可不可以用呢？其实是可以用的。那各位同学，你如果现在把手放到胸口，把胸口遮住啊，会觉得人好像比较舒服比较舒坦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遮跟不遮，好像有人是遮起来比较舒坦，对不对？那就是这样的感觉就代表你心气虚了。其实因为前一阵子天气还蛮热的，所以我是觉得心气虚的状态还蛮容易出现的。哎，我现在讲心气其实是犯规哦，因为如果是古代的古方派的世界，心气指的是心阴不是心阳、哦、所以要乖一点还是要讲心阳比较好，不然的话那个意义上有点暧昧。就当我们的心阳虚的时候，就会想要用什么东西遮一下自己的胸口。那如果有这个状况，其实桂枝甘草汤是蛮可以用的。那他说心下悸欲得按着，那他在给一个比较 比较可靠的主证就是，当你喜欢摸住自己胸口的同时呢，你还觉得心悸。这里的心下悸其实就不用特别去强调它是心还是心下了，因为大家就是这个位置就好了。那心悸是什么感觉？就是你坐在这边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脏在跳这件事情。我们一般人是不太感觉到自己心脏在跳的，但是当你的心的阳太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阴的部分，物理的部分的跳动让你有感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脏在跳。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症状是感觉到自己心脏在跳，然后又觉得手好像盖在胸口这边比较舒服一点，那就是一个心阳虚的现象，那就可以用桂枝甘草汤。那当然它周边的症状就是这个人觉得心慌慌的，觉得散神散神的，觉得心乱心乱的，这样子也有可能会用得到。那我们一般这个心阳要散掉，容易心慌心乱散神的话，我们也有可能用到十方的生脉散，因为生脉散也是一个我们常常拿来用来救这个麻黄的副作用的这个方子啊，就是因为它把这个心气拉散了嘛，所以生脉散把它拉回来啊，这也是一个做法，所以都是可以的。只是如果有这个想要备案的状况的话，用桂枝甘草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桂枝甘草汤是一个不错的方子，可是呢，为什么好像这个方子到今天没有很红啊？那当然有几个点。首先就是桂枝甘草汤它是一个桂枝的剂量用的非常重的方子，就是说它是拿四两的桂枝，然后呢就三碗水煮成一碗水就一次喝下去，它是炖服啊，是一次喝完。那你想想看，一帖桂枝汤是三两桂枝分三次喝，平均一碗里面只有一两桂枝的浓度，对不对？而这个的话是四两桂枝就一次下去，所以它的桂枝浓度就比桂枝汤要高，当然它的炙甘草浓度也比炙甘草汤要高了。不过炙甘草我们比较不把它看得那么严重了啊，所以就桂枝有比例有那么重。而这个汤要有效呢，就是要甘草跟桂枝放到那么重才有效，你用少了没什么效。所以呢，我们如果临床上要开桂枝甘草汤，用现在的剂量的话，至少桂枝8钱以上，甘草6钱以上，这是至少。那如果照张仲景的这个四两来算的话，那我们乘以0.3或0.4的话，就一两多了，一两半左右的桂枝。那一碗汤里面用到一两半左右的桂枝，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觉得没什么啊，常常喝啊，就是桂枝用那么重就很普通啊，我平常煮一帖小建冬啊什么都一两就下去啊，这不是很普通的这个剂量吗？可是呢，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个十方的世界里面的本草研究，他们这个研究的这种声音其实跟经方的世界是不断的互相干扰的。像是我们如果是只看经方的世界的话，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就是光是桂枝这一味药其实没有什么发汗的能力的。那像我有时候煮药啊，